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02章，我一边咁谂，就一边匿喺哑巴嘅后边，谂住等到行出咗呢一个危险环境之后，就喺背后捅佢一嘢。呢一阵时，我哋啊仲要靠佢。呢、这个哑巴嘅身手啊几好，两把黑刀啊虎虎生威，斩到嗰啲断肢啊乱咁飞。我就孭住豆腐啊跟实喺后边，一边就注意住前边。我心知道呢个扶桑人既然会翻嚟救我哋，谂谂嚟佢一定就会已经将阿林教授佢哋都搞掂咗噶啦。跟喺扶桑人嘅后边，耳里边只系听到墓场里边发出嗰啲撕心裂肺嘅嚎叫声，单就系呢啲咁鬼恐怖嘅声，都足以叫人哋发蹄腾。过咗无奈，我哋喺哑巴嘅掩护之下，总算就脱离咗呢一条墓道。喺墓道嘅尽头就系一间宽敞嘅石室，从入边就透出一啲火光嚟。我哋一入去睇，发现咗三个扶桑人已经被松咗绑，大家就围坐喺个石室里面，中间就烧住固体燃料，显然系喺度休息紧。一见到我同豆腐，顾文敏即刻紧张咁企咗起身，神色啊稍微咁迟咗一下，跟住又坐翻低。林教授见到豆腐成身都系血，即刻就对我招手讲：哎，快啲过嚟处理一下伤口，呢一次啊真系多亏咗呢一位。林教授亦都仲未知道哑巴嘅名，佢啊先用先生嚟代替。但系呢一个哑巴嘅身形啊不直，入咗墓室之后，佢就双手咁抱喺个胸前，慢慢咁坐到咗一边，同我哋啊拉开咗距离，态度就显得非常之高傲。我心里边虽然有啲唔忿，但系知道人哋真系有高傲嘅本钱嘅，只能够炸低冇睇到啦，即刻就同阿豆腐处理伤口。豆腐呢就喺脚上边被撕甩咗一层嘅皮肉，血淋淋咁，已经痛到昏迷咗过去。好在我哋啲药物都齐全，同佢处理咗下伤口，又打咗个消炎针，跟住就包扎起上嚟。而家豆腐就真系彻底咁失去咗行动嘅能力，接下嚟唔知会面对啲乜嘢，我哋就真系要谨慎行事先得啦。咁一谂，我就打量一下而家身处嘅呢一间墓室。呢一个系堆放住陪葬品嘅墓室，四周围都堆满晒嘢，只有中间系空嘅，亦就系我哋而家落脚嘅位置。粗略咁一睇，呢度啲名气真系多得惊人啊！一眼望落去，品种啊繁多，令人哋目不暇给。又用于娱乐嘅古室生肖，仲有日常嘅樽盘瓦罐座，正南一排咧，仲堆放住好多供奉墓主人食用嘅食物。食物经过咗两千几年嘅时间，已经啊变成咗黑灰。有啲呢就变成咗压到好似石头咁。喺秦朝时期嘅物品，古绝大器，重型而不重色，一眼望落去虽然就唔艳丽，但係每一件物件都精致古绝。諗嚟呢啲物件原来呢就係秦始皇叫阿徐福奉献俾海上嘅先人嘅，所以全部都係精挑细选出嚟。点都想不到最后就落入了徐福的口袋入边。根据这个堆放陪葬品的墓室，我断定我们已经离地宫好近了。就是在这个墓室的对面还有一间黑蒙蒙的墓室。只不过现在大家都好累，亦都不顾得先去打探。处理完伤口之后，大家就围坐在一起，拿出先前准备好的食物来吃。那四个扶桑人自己围埋一圈，叽叽嘎嘎咁唔知喺度嘎啲乜。不过睇得出那三个扶桑人明显就喺度同哑巴告状，每讲一阵间就会用食人嘅眼光咁啤下我哋。大家一对视，即刻就提高咗警惕。 如果呢班人想要发难嘅话，我哋就会应战。只要枪支唔好出问题，我哋完全系上风嘅。到时我哋真系唔使惊佢哋。机械人四个非常敏锐，即刻开始检查自己嘅枪支，将卡咗壳嘅子弹就退咗落嚟，重新上膛。呢啲动作我哋亦都冇背住呢啲扶桑人嚟做。一嚟咧地方少，背都背唔到；二嚟亦都算系一个警告，等佢哋知道我哋亦都唔系好虾嘅。呢个时候，顾文敏就若有所思咁开口，佢讲：其实我倒觉得嗰个带头嘅人对我哋好似冇乜嘢恶意。我同林教授都明白，唔系话有冇恶意，而系我哋队伍入边仲有一个奸细。呢一件事而家亦都唔适宜督破，于是我转移话题讲：唔理佢哋系咩原因，我哋都唔可能成为朋友噶啦。一嚟咧就有国仇家恨，二嚟一山不能容二虎。总之啊，大家醒啲啦，万一出咗事就千祈唔好手软。讲住讲住，豆腐慢慢醒翻过嚟咯。我哋啊俾一啲嘢佢食，呢条僆仔一睇到有嘢食啊，即刻狼吞虎咽起上嚟。食到一半，佢揞住个肚讲：哎呀哎呀，唔得啊，急屎啊急屎！我一听啊，逐咗一下，我话闹：上边仲喺度食，下边啊想屙，你啊真系想啃死我系嘛？豆腐一边食一边揞住个肚，奇奇咁笑话：哎呀，人有三急，屙屎第一啊！佢啊即刻拧头四顾张望，呢一间毛室个空间啊好细嘅，中间只有一块空地，咁佢唔可能喺嗰度屙嘅。于是佢就指一指嗰间黑蒙蒙嘅墓室讲：我去嗰边啊，有冇纸啊？顾文敏啊，从自己嘅装备包嗰度攞咗几张纸啊，递俾豆腐。豆腐啊，攣起身，夹下夹下咁啊，去后边啦。越靠近地宫，就越容易出啲古怪嘢。豆腐而家手脚都受晒伤，我担心会出事，于是就紧跟住护送佢过去。嗰四个扶桑人就将目光啊转移到我哋两个人嘅身上，见到我哋想要去旁边间墓室，大头嘅哑巴就企咗起身，睇嚟佢亦都想跟住去打探一下。后边呢间墓室咧就比较大，比前边嗰个墓室足足咧大咗四五倍，呈上方形嘅。一入去，当先就睇到正北边靠墙嘅位置放置住九鼎八簋，呢个系帝王规格嘅礼器，亦就系讲呢一间墓室就相当于会客室，墓主人招呼朋友嘅时候就喺呢度噶啦。呢、这个随福后嚟，显然系喺扶桑呢一块土地上边称王称帝啦，并且仲搬照咗秦始皇嘅规格。不过咧就人力有限，呢啲都系缩小版。真正的秦始皇陵岂止这个地方能够相比的。我看见这一间这样的会客室，脑袋里面不由得升起一个画面。这里十几间的墓室里面的鬼全部都在这里聚会。哇，想下都得人惊。由于这一间是个礼器室，除了这个九鼎八鬼之外，亦都没有放置其他的物件。睇嚟豆腐就已经谷到行啦，佢一入嚟啊，急急忙忙剥裤，喺最近嘅嗰个墙角度踎咗落嚟。睇嚟咧，呢啲可能都系嗰啲比苏肉嘅原因。豆腐跟住就屙肚，肥哩化啦屙咗一大通，臭到不得了。喺墓室里边屙屎嘅盗墓贼，我谂豆腐可能都系第一个。如果墓主人真系知道咗嘅话，即刻系激到炸尸。除此之外，呢一间礼器室两边仲有两个耳室相通嘅，正北有一道石门。如果规格冇错嘅话，咁嗰个石门后边八成就系我哋要揾嘅主墓室啦。豆腐嗰啲味啊，真系实在好大，我亦都冇兴趣等佢喺度放矛，于是我就决定去周围嘅耳室度睇一睇。嗰个哑巴应该亦都有此意，我啱啱有呢个念头。佢已经先我一步就行向咗右边嘅耳室，我就跟喺佢后边，心里边揣测住呢个人嘅身份。直到而家，呢个人都冇开口讲过一句话， 或者佢系咪真系个喉咙出咗问题，还系戴住面具，似乎唔能够见人呢？咁啊，真系实在奇怪。佢嘅身手睇起上嚟啊几好，两把黑色嘅刀啊锋利无比。佢个个头就同我差唔多，身形啊挺拔，睇起上嚟就冇咁壮实，但系露出嚟嗰啲肌肉咧都几精干，显然亦都系有两道散手嘅练家子。冇几耐，我就跟住佢入咗耳室。一入到呢一间耳室，我就觉得成身都唔自在，因为喺呢一间耳室里边都系人涌，有啲就坐，有啲啊跪，有啲啊企，有啲啊挨，仲有一啲啊扭住腰，甚至打住关斗都有。唔单止系人涌，仲有兽涌，有猴，仲有狗。好似是一套白戏，所谓的白戏呢，就即是在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都非常流行的那些杂耍表演，内容就五花八门，有些什么爬杆啊、玩猴啊、角力啊、说唱啊、技击啊等等。据说在秦始皇陵周围的殉葬坑里面亦都挖到过白戏俑。这个徐福的阵势虽然比不上秦始皇，但是也都做了一套白戏供自己在阴间娱乐。这些人涌大部分都带着笑容，在这个阴阴深深的千年地宫入边，给人一种很诡异的感觉。自从那个兵涌的事件发生之后，我对这些人涌就没什么好感了，看了一眼就觉得整身不舒服，于是我就离开了耳室。我就问豆腐搞掂未啊？豆腐有气无力咁讲：搞咩搞啊？哎呀，有冇呢啲咁嘅射立亭之类嘅嘢啊？哎呀，我屙到啊，小菊花变成大菊花。我讲射立亭就冇啊，你继续屙啦，将肚里边呢啲唔干净嘅嘢全部屙晒就冇事噶啦。我就真系唔打算直接讲俾佢听，佢而家屙出嚟嘅嗰啲就系比苏消化之后嘅结晶品啊。见到豆腐仲未搞掂，我就向左边嘅嗰间耳室行过去。灯光一打入去，就见到密密麻麻嘅棺材，唔系，系确切嚟讲，系一啲好细嘅棺材，比起而家嘅满材仲要细半好。呢啲睇嚟咧就系俾徐福殉葬嘅。不过棺材咁细，唔通入边嘅都系细蚊仔？我啊蚀咗一声。不由得啊，皱咗一皱眉头，觉得呢个古代嘅殉葬制度啊，真系太残忍啦，连细蚊仔都唔放过。咁样一谂，不由得啊细数一下，发现喺呢个墓室入边，棺材竟然有16具，而且只系上边有一层黑色嘅薄漆，上边嘅彩绘亦都非常之简单，一眼望去就系16位仙童。簇拥住一个身着住羽毛衫嘅人，睇嚟呢啲棺材里边嘅系童子，可能就系死咗之后事后徐福嘅道童。我正喺度睇住，豆腐就话已经搞掂，一格一格咁行到我身边。佢一睇到咁多嘅细棺材，亦都惊咗一下。佢讲：，哇，呢啲棺材做咩嘅？咁细只嘅？我讲。呢啲应该系陪葬嘅道童男童女，豆腐一向嘅正义感爆棚嘅，一听到即刻又将阿徐福嘅18代祖宗问候咗一次。我哋两个正喺度讲住，外边就传嚟咗段飞嘅声音：， 哎呀，好臭啊！ 豆腐一听就显得好受伤，神情沮丧咁讲：，这个墓啊设计真系唔好啊！你睇下。连会客室都有嘅，厕所就唔设计一个，唉，我嘅形象冇晒啊！我讲嗱，你啊而家保留翻你嘅意见，一阵间开棺见到阿徐福，你就同佢讲啊。豆腐啊撇咗下嘴，拍一拍喺旁边嘅小棺材讲，讲个屁咩？开咗棺咩都唔讲，先将条友啊鞭尸一餐先得，为咗牺牲咗咁多嘅小朋友报仇，咦？豆腐突然间就停咗个动作，讲：老亲，你睇呢个好似系个铁棺嚟噶嘛？